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的头部看上去变得透明起来，隐约中能够看到的蓝色头骨上闪耀着晶莹的光芒。瀚海乾坤罩在他面前悄悄地变小，一会儿的功夫就化为只有鸡蛋一般的体积，再重新冲向唐三的额头，顺着三叉戟烙印一透而入。一声咆哮般的怒吼随着瀚海乾坤罩的涌入从唐三口中爆发开来，刹那间原本无比疯狂的怒浪绝境突然毫无预兆地安静下来，可在下一刻无比庞大的轰鸣声骤然暴起，海浪不再是从正面而来，而是从下方席卷而上。就在唐三这一声怒吼中冲天而起，宛如遮天蔽日一般冲入空中，爆发出无数晶莹的水花，一吼之威竟至于斯。唐三身后的六个人都看呆了，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唐三身上发生了什么事。黄金三叉戟的烙印就在这时亮了起来，一块方形的光幕从唐三额头上喷薄而出，在铿锵的爆鸣中破碎，化为点点星光，重新融入他体内。 超出考核预期，精神之觉醒，受那浩瀚精神之影响，头部魂骨强行进化，经特殊能量注入而不致破碎。第三考，潮汐炼体超额完成。海神亲和度提升 15%， 总亲和度 25%。 就在这第三考潮汐炼体第12个月的第一天，唐三提前完成了自己的考核。与他一样额头处喷出光幕的还有一人，那就是小五。血色光幕破碎，化为光点融入小五本体，得到的依旧是奖励叠加的提示。隆隆的海浪再次开始了冲击，但这次对唐三来说却已是截然不同。当那些海浪冲击到他身前的时候，竟然会被一股无形的能量自动排开，根本不会落在他身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小五身上。显然，通过了这潮汐炼体考核之后，怒浪绝境再也无法对他们产生任何伤害。缓缓睁开双眼，唐三的眼眸已经完全变成了深蓝色。眼前的世界再不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极有层次感。那并不只是视觉的感受，更多的是来自于精神力，仿佛自己的精神力已经与大海连成了一体，就像是在森林之中施展蓝音领域的感觉一样。甚至此时的感觉要比施展蓝音领域的时候更加清晰，哪怕是海神斗罗波塞西也不知道唐三身上发生了什么，但唐三自己却知道，之所以能够提前完成考核，并非是因为他承受海浪冲击的时间已经到了，而是他那源于唐门的绝学紫极魔童经历这么多年的修炼之后，终于晋升到了最终境界。紫极魔童四大境界分别是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唐三自从获得了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后，紫极魔童就自行提升到了芥子的境界。可从那时开始，虽然他每天依旧在坚持修炼，但紫极魔童却再无半分提升的迹象。但唐三多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紫极魔童会一直无法提升。原因很简单，就是来自于那帮助他将修为提升到芥子境界的智慧头骨。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虽然帮他提升了一阶紫极魔童，可实际上这头骨本身也限制了紫极魔童的继续提升。唐三每天吸收的紫气都被压迫在这头骨中无法释放，这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压缩的过程。而就在今天，无意之中，唐三在海浪冲击中心中突然产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明悟。那明悟不只是让他体内的玄天功内力再上台阶，也同时引起了头骨内被压缩的紫气为之爆发。不论是任何修炼，达到一定境界后，就不只是通过努力就能有所提升的，瞬间的明悟觉醒更为重要。在骤然觉醒的过程中，紫极魔童终于跨越了从芥子到浩瀚的过程，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紫极魔童提升到浩瀚，唐三的精神力几何倍数地提升起来， 如果说以前我的精神力像蛛网，那么我现在的精神力就像是无孔不入的水银倾泻而出。原来紫极魔瞳修炼到最高境界后，就已经不再是通过肉眼去看，而是心眼。任何幻想也无法迷失了心眼。我相信哪怕是再遇到千仞雪的天使领域，也绝对能够看清那金光中的一切。紫极魔瞳达到浩瀚境界后，再没有什么能量或物体能够阻挡我的心眼。 这一次明悟对唐三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一年以来的海浪冲击并没有白白承受，紫极魔瞳的最终进化加上玄天宫运行的特殊觉醒，令他在机缘巧合之下一举冲破了80级的瓶颈。唐三是幸运的，当紫极魔瞳提升到浩瀚境界之后，他脑海中的精神力以及紫极魔瞳的威势就不再是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所能压制的，导致了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的破裂，这也就是唐三所听到的那个威严的声音所说的强行进化。一般来说，魂骨的能力都是在魂兽死后它出现时的那一刻固定的，唯有外附魂骨才拥有进化的可能。因此，随着唐三精神力的暴增，他也只能是破碎的命运。精神力的过度提升和头部魂骨爆裂或许不至于要了唐三的命，但必然会对他产生极其恐怖的创伤，甚至大脑也会随之受损。但就在这个时候，那神奇的瀚海乾坤罩却出现了，自行化为一种特殊的能量融入到唐三破碎的头骨之中，完成了这次强行进化的过程，魂骨的品质也随之提升。 我的头部魂骨并非10万年魂骨，但也绝不是比10万年魂骨等级低。那瞬间的融合之后，头骨重新成型，原本瀚海乾坤罩上所拥有的各种技能也随之融入了我的头骨之中，就连他的紫极神光似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块最新成型的瀚海头骨究竟能够给我带来多大的惊喜，我也必须要在今后的实战和修炼中才能渐渐摸清。 铿锵声中，唐三身上的五个沉银环同时开启，背部的肌肉下意识收缩，将自己的身体吸附在沉银柱上，同时他毫不犹豫地甩出一根蓝银环缠绕住了那正朝水中滑落的小舞，脚后跟在沉银柱上一磕，腾身而起，带着小舞一同朝岸边飞去。海神斗罗波塞西看着来到自己面前的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 恭喜你，虽然我不知道在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又是怎样以这样的年龄达到的，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精神力已经上升到了与我一样的层次，不是吗？ 这是精神交流。 是的，这就是精神交流。你只需要将精神集中，就可以感受到我的念头。当然，这种精神交流只会存在于与我们拥有同等精神力的特殊魂师中。如果你不想自己的念头被探知的话，可以用精神力封锁自己的大脑，这样谁也无法再探查到你的想法了。 与海神斗罗波塞西一样的精神境界。 虽然紫极魔瞳进化到最终的浩瀚境界，但唐三还是因为波塞西的话大为吃惊。隐约中，他感觉自己似乎打开了一扇特殊的大门，这扇大门背后究竟有什么，还需要不断的摸索才行。 谢谢您，前辈。 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按照眼前的情况来看，你的伙伴们通过这第三考核应该没有问题。既然你已经完成了考核，那么接下来就由你来照顾他们吧。我也该回海神殿了。 是，前辈。我一直有个疑问，能否向您请教？ 你说吧。 我想问的是，海神亲和度究竟是什么？ 波塞西平静的双眼中爆发出两团夺目的光彩，如果是以前的唐三，恐怕连这样的注视都经受不起，可眼前的他却坦然地承受下来，深蓝色的眼眸宛如两个漩涡一般 接纳了波塞西投射过来的目光。 关于海神亲和度，我也无法为你解答，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并非你完成了全部海神九考就能拥有100%的海神亲和度，而100%的亲和度也是海神岛所有人的期待。你现在的亲和度是多少？ 25%。 25%？那这么说，刚才你提前完成考核后得到的亲和度很高。 第一考和第二考得到的都是5%，而刚才得到的是15%。 很好，25%。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会成功的。海神大人既然赐予了你海神九考，就意味着你有达到100%亲和度的机会。 说完这句话，波塞西没有等唐三再开口，飘身而起，化为一朵红云，眨眼间消失不见。唐三的目光重新投射向浩瀚无垠的大海，通透的精神世界中思绪高速运转起来。 海神亲和度，从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以及波塞西的话中已经可以明白了很多东西，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绝佳的机遇。 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当所有人都完成了第三考核，站在山顶礁石上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恍如隔世般的感觉。其中感受最深的，无疑是承受了最多痛苦的宁荣荣和奥斯卡。宁荣荣明显瘦了一圈，原本白皙的皮肤变成了健康的小麦色，优雅高贵的气质被勃勃英气所取代，再无一丝以往那种辅助系魂师的感觉，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战魂师。奥斯卡的情况比他好了不少，皮肤被晒黑了，头发和胡子都是乱蓬蓬的，看上去就像是个野人，但他的目光却比以前锐利了许多。唐三所感受到的那种自身化力的感觉，他们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感受。而这一年来的时间虽然令众人痛不欲生，可他们得到的好处也无疑是巨大的。尽管如此，要是再让他们来一次，那恐怕谁也不会愿意。哪怕是在几十年后，每当他们想起这潮汐炼体的经历，还是不禁要为之战栗，足以和大师当年的地狱集训相媲美了。伴随着宁荣荣额头处喷发的光幕破碎，第三考潮汐炼体结束。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